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那我们第一段呢，主要来谈爸爸妈妈。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这个应承自己身为父母亲怎么面对孩子的这一段。 怎么面对孩子的这一段吗？ 孩子情绪来的时候，你是怎么面对孩子的情绪？ 通常父母亲大部分碰到的情况是，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有情绪，然后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就会把你的情绪灌到小孩身上。那小孩当然也不甘示弱，然后他也会顶回来，所以这样来来回回，其实就像两个小孩在吵架。对，比较 突然间都降格了，是不是？ 对，比较常看到的是这样，就你自己还不是都这样子，你还说我你这里做不好，为什么还怪爸爸妈妈？然后他就说你哪有，你自己还不是每次都看手机？你知道，就是这样的情况就一直在家庭上上演。所以其实有时候，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点，就是说处理小孩子的情绪是必须要先把父母亲的情绪先照顾好、安顿好。 那你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如果在那边环臂吧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技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做法面对小朋友那个环臂吧发作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你知道，这个我就要小小的卖一个关子，因为我跟可恩呢在7月4号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分享会，我觉得那一天我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啦。简单说呢，但是我可以先给大家一点点的小 泄露一点。 对对，泄露一点。其实就是我觉得父母亲的教养啊，就是有点像是四季分春夏秋冬。那当然我们父母亲随着小孩子年纪增长，也是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些改变，角色的改变啦，做法的改变啦。对，那比如说小孩子小时候的情绪，我们会用一种方式去处理，慢慢长大，比如说像我儿子现在已经国中了，那处理的方式绝对不可能像他两三岁的时候的方式。对，我觉得这些都是 people 啦。那我最近有读到一些东西，再加上我自己跟他们交手的一些过程。 交手 交手，真的。因为你知道吗，有些人就说，就会问我说，哎，老师，你这样你跟小孩子一定都相处很融洽。我说没有啊，我也是人，我也会生气。 真的，他是 人。对，我也会被送，我也会看我小孩不爽。对，只是说或许多了一点是说比较有自己的一些觉察啦，因为可能看了一些东西，上一些课，那就比较知道说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回头去跟小孩子去做沟通这样子。那这个是我可以透露的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小开场这样子。 对，我们7月4号有一个线上的公益讲座。 对， 你还没报名的动作真的是要快一点。 快哦。 而且它为什么是公益讲座呢？因为我们两个是发心，虽然有收了222块，但全部的钱我们都是要捐出去，帮助偏乡做数位落差，让小朋友的教育机会可以更平等一点点的。 对 对，一点点的贡献啦，一点点。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上，我们真的可以一起聊天，因为以前都是我们两个自己录 podcast， 然后我们两个一直探讨，一直聊，一直聊。但也许我们在公益讲座上，你来参与，你把实际的问题丢过来，我们一起聊，说不定会弹出一些新的火花、新的看见。那这样就真的有直接到帮到你啊，这样我觉得也很好。 一种客制化服务的概念， 客制化， 对对，可以直接回答就直接回答，不能直接回答，可能就是哎，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群组，我们会在里面做一些补充。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蛮棒的一个另，就是一种新的一种开课的体验，是不是？ 对啊，说到这件事，虽然刚才这一题我们还没有解答，但我突然有一个不能算答案的答案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心理咨商师他自己个案的故事写成的文字，然后他的学生呢就回馈他的那个学生的小孩只有4岁，然后他上完心理咨商师的4岁，好，然后心理咨商师的课程其实也是跟我刚刚讲，就是爸妈先能够同理自己，你同理了自己之后，你再重新用你已经可以同理自己的这个新的空间，再去重新包含你的孩子，这样。然后那个妈妈就说，她以前看到她的孩子在生气啊、丢积木的时候，她总是会有一股气，会很想，不管是看起来谆谆善诱的问她说：“你怎么啦？你生气啦？”或者“不可以，你怎么又这样？” 就是以前无论是用什么语气，他其实心里都有一种我要教导你的，我要矫正你的这种心情。可是当他上完课，他觉得原来 我可能需要更多的同理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就只是陪着他孩子，孩子就是很生气在丢积木，然后他孩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才四岁。然后妈妈就决定我这一次要用新的方式，就像老师同理我，我也要练习同理一下我的孩子。所以他就坐在旁边陪着他小朋友，等情绪比较稳定了之后，他就开始探求他， 你是怎么了，是积木坏掉了还是你没有排好了，就是让小朋友在情绪比较和缓的时候讲一讲。结果后来听到的答案是积木不见了。他说哦，积木不见什么意思，是因为不见你很生气很难过吗？不是，是我会，就是你们会说我笨 哦， 他说谁会说你笨呢？然后他就一个一个问啊，是哥哥，是姐姐，是爸爸，结果竟然是妈妈，就是那个当事人。然后那个小孩就没有回答，小孩是因为妈妈问一句他点一次头或摇一次头嘛，所以当那个妈妈自己听到的答案是因为妈妈会说我笨，他突然有点惊讶到，然后他愣了两秒之后就问说，那妈妈以前是怎么说你的，就说你很，你妈妈你都说我很笨，然后你会很生气，然后我就会更难过 哦。 你会发现那一层一层过下去，那个孩子的生气的核心竟然是他不想让他妈妈难过。 嗯， 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谈爸爸妈妈的情绪，你如果没有办法同理，你不会有足够的耐心，你没有足够的耐心，你怎么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讲出来他内心那个真的原因。 小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会一直逼着他讲出那个情绪， 对， 有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消化完，也还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你一直逼他，那反正那个情绪是往上加的。 没错没错， 而且我刚才听到你的例子啊，我另外想到的是说，也有可能是你讲的那位心理咨商师，或许他在小的时候也不被自己父母亲允许玩游戏是这个样子玩的， 嗯， 他的父母可能也觉得他这样子玩这样子会很笨，所以他可能也不允许他小孩子玩着这样子乱七八糟，也是有可能。那是，嗯，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自己可能就是需要去回去去察觉一下自己吧。 当你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跟调整自己的父，就是你的角色是父母亲，可是你是一个持续学习持续调整，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教养过程里得到最多收获其实是你自己，因为你根本就在疗伤。 对对， 你把你以前成长过程里有一些你以为你忘记的伤口，就是那个盐水，盐水是谁呢？就是你的小孩。 对， 你的小孩就是你的盐水， 盐水没有错， 他会测试你你有没有受伤过。 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相处的时间又变得更长，然后接触的事件又会比平常更多，这时候这个盐水的浓度就会比较浓哦，盐不断的加会越来越浓，所以当然在情绪的矛盾跟冲突的明显比率或者幅度都我想会比以往来的大。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亲真的必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是说我们都会觉得小孩子要学习才会成长，可是其实父母亲才是最需要成长的人。当你成长了，你的孩子不是听你怎么说说啊，你要去学什么学什么，其实都不是，而是说当孩子去看到我的爸爸妈妈他一直不断的也在进步，诶，可能以前这样子，后来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父母亲，更好的呈现的话，其实我觉得孩子都会有那个想法说，我想跟爸爸妈妈一样，我也想要变得更好的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就是身教啦， 尤其情绪是个很好的考题。 对， 它是个很好的考题， 它每天都会出现，然后或大或小，但是只要你开始跟情绪用当朋友的角度来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教你一点东西，蛮好的。 嗯，对，不要去否定情绪这件事情，尤其是负面的，比如说小孩子哭啊，那爸妈可能就是很紧张，或者是很生气，觉得他哭，一种很紧张说他怎么了，很紧张，你对他很紧张，那他就觉得，哎，我这样子做好像被看到了，他就会加倍的去呈现他这样的情绪，或者是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哭，然后父母亲又很生气说哭什么哭，然后小孩子也会觉得很受伤，那个哭的哭起来那个情绪反而也是会有更不一样的呈现这样子。那我觉得一样啊，就是父母亲先把自己照顾好，说哎，我怎么了，我为什么对他这样的情绪会有情绪，对，当你知道了，然后你 照顾好自己情绪，你自然就会照顾好你孩子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之前读书读到一本，也读到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到很多的孩子情绪很平静的，你会觉得很羡慕，会觉得说是老天赐给他的，但其实不是，是相对的，他其实是有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父母亲。 Yeah. 对，这个是一定，这是一个平衡。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在谈这个防疫期间家庭关系里面情绪的角度，我们就先录音录到这。也欢迎大家还没有报名7月4号线上公益讲座的，7月4号，7月4号公益讲座的，我们动作要快哦，好， 快哦， 动作要快哦，好， 快哦，7 月 4号，满班哦，要满班哦， 对对对，所以希望在线上我们可以真的面对面，算是一种这个听友见面会， 对对对，希望也可以就是做公益之外，也可以帮助到很多的爸妈在生活上教养上的一些问题。 那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管家公，我是应承， 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